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诵读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婉莹，很高兴在诵读小站为大家诵读。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篇跟童年有关的文章。这篇文章就是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的《风筝》。风筝节选，贾平凹。童年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最大的快乐就是做风筝、放风筝。在炉膛里拔几根细尾，再找来几张纸，我们便做起风筝来，做一个蝴蝶样的吧。我们精心做着，心中充满了憧憬和希望。风筝做好了，却什么也不像了，我们依然快活，把它叫做幸福鸟，还把我们的名字写在上面。我们去放风筝，一个人用手托着，另一个人牵着线，站在远远的地方说一声放，那线一紧一松，风筝就凌空飞起，渐渐高过树梢了。牵线人飞快地跑起来，风筝越飞越高，在空中翩翩飞舞着。我们快活地喊叫着，在田野里拼命地奔跑。村里人看见了，说放得这么高。从早晨玩到下午，我们还是歇不下来，牵着风筝在田野里奔跑。风筝越飞越高，似乎飞到了云彩上。忽然吹来一阵风，线绷得断了，风筝在空中抖动了一下，便极快地飞走了。我们大惊失色，千呼万唤，那风筝越来越小，倏地便没了踪影。我们都哭了，在田野里四处寻找，找了半个下午，还是没有踪影。我们垂头丧气地坐在田埂上，一抬头看见远远的水面上半沉半浮着一个巨大的木轮，不停地转着，将水扬起来，半圈水在闪着白光，那是我们村的水磨坊。那儿找过了吗？没找过，说不定幸福鸟就落在那儿呢，大家说着，我们向那房子跑去，继续寻找着我们的幸福鸟。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人寻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三环南段十里河桥到双井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二环南段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遍。娱乐72遍。 金子爬上了桥，燕子飞上了 桥，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 就忘。这上家里院子 金钱 耳边，白天晚上 家院金钱 耳边， 来访 有你有我 在 远 方， 金钱耳边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金钱耳边。 这里没有我王大磊。 小体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快来大街酒吧里，小猪大磊，现在如果说有一个五星级的酒店 住， 让你们呀 交钱 管 卖了， 看看 不去道远， 一个五星级的酒店，我们这甭了，就甭说我了。 哎， 王大磊 见得多了， 这样的见识都见过五星级酒店。我 好像我不如你是吧？ 不是， 是吗？ 你先不用质疑我们俩，谁更胜一筹？这五星级的酒店我们再没见过， 有什么可看的？ 就大堂。 哎呦， 电梯、 柜台。 然后你进了后边， 我从后厨进去的。 不是，这王大磊去后边为什么？就是王大磊这身份。要是从公共场合走可能会引起骚乱， 有的时候坐那个货梯，就是拉菜呀、拉剩的那个往外啊，装修啊，拉东西， 这很正常，这很正常，很多尤其春晚的时候明星大腕没地儿躲，也许就在锅炉房边上先忍一忍，这非常正常。王大磊这个身份， 我到底住哪儿了？ 哎，你真的住过五星级酒店吗？ 当然 五星， 当然。 那星星多吗？ 你说天上的是吧？ 不是，他说那个房间地上爬的。 五星级哪有星星啊？ 五星级没有星星哪成啊？墙上有牌牌，啪啪啪写着五星级，盯着五个星星，这说明它是五星级的。 哦，那星星啊，那还真没仔细看过，但应该有。 我问的跟他就不一样。我问的是你看见没有那个星星呀，就是那个，就是上来先拍你肩膀，完了以后那个给你那个摔跤拥抱，冲着你哦，然后来了 大星星， 撅着大嘴冲你嘴唇就来了。 嚯，我得了吧， 他就是跟您就是星星之间的这个礼节， 星星之间的礼节，别跟我用。 本来王大磊呢是想给人家上前打签请安，结果星星冲他就过来了。好，这 比你还热烈，你没看见过吗？那你住的是五星级酒店吗？ 我住当然是，而且是豪华的。这 多豪华呀！ 多豪华！好家伙， 就溜着摔一大屁股墩儿， 好几层，那个明灯亮火， 着了。 哎呦， 不是，就说里边照如薄肉， 不停电。 寨子 怎么成寨子？ 叫您住的是五星级的山寨酒店， 我就形容这地缘大呀，装修的豪华呀，水晶灯， 哦， 吊灯。 里边这屋里也进去看了吗？ 看，我住，我睡，那大软的席梦思。 我以为大软，我是睡月去上了。 洗澡了吗？ 洗不洗得看干净不干净。 有热水吧？ 当然，24小时热水。 那没凉水，这怎么洗啊？ 往那边一拧就是凉水。 哎呦，那可真好哈！ 嘿， 那你这洗澡你可痛快了。 真是的，人一拧你就出热水，一拧你就出凉水。 我成龙头了。 有那个浴池吗？ 有啊， 白 浴缸白嘛，你说那搪瓷的那盆，你这好极了， 特别白， 而且好多个眼儿喷头往外呲水。 那种喷头你知道吗？它是从上面降下来的，降下来以后， 降的，呸，那种淋浴的， 开始转，哈哈 哈哈， 两侧也来了啊，两侧也来了那个转头， 电动洗车，我见过，原来这套， 啊还能烘干， 还吹气。 我住洗车房了是吧？ 那你住的真好酒店了。 那当然， 但我真羡慕你。 有点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 你住这么好的是自己花钱吗？ 自己花钱有时候少。 哟，那我更羡慕你了。 真是的，你花人家钱住自己的酒店， 那不也是工作需要吗？外地啊，搞活动啊。 那不是在外面待着时间多吗？ 那晚上我不能睡外边啊。 你不晚上搞活动吗？ 夜里回家得睡觉啊。 就这么一下子3个小时睡五星级的值吗？ 就是的， 当然 有3小时吗？ 没有3小时，进屋1小时，洗1小时，铺个被窝是躺1小时，起来了 没意思，我住洗浴就完了呗。 那我很羡慕你、啊、 你羡慕我好几回了。 厉害，了不得， 什么可羡慕？ 你月底发工资的时候从里边再刨出去。 嚯，我这贷款买房来了是吧？ 那我很羡慕你，你还有工资。 小花这么多年没有人给发工资，一直待业。 那你们这种记者呀，是吧，主持人啊，灯光啊，盒饭，你们是不是经常 灯光盒饭？ 哎，对， 盒饭就不用带去了， 借贷关系，借贷关系。就是你是不是也经常到国外的一些好酒店里去转悠转悠？ 摸到你是转悠不是住呢。 哦，那我很羡慕你。 你小花啊，你今儿就剩下羡慕了，后边该嫉妒恨了。 下面你可能就要羡慕我了。 我以为你就该嫉妒我了。我羡慕你什么呀？ 我呀，知道有这么一个酒店。 知道我就羡慕你啊。 哎，你还别说，小花说这酒店你还真未准知道。 我这知识上碾压你。 不可能。 就给你压压的瘪瘪的啊。 你压压的瘪瘪的。 先打脚那压。 你那些都太常规了，人生精彩之处就在于未知。有这么一个酒店在澳大利亚。 嗯，澳大利亚。 嗯， 澳大利亚呢，这个酒店非常的超级，有来自世界各地的230只动物，其中不乏有一些大型的动物。 大型的野生动物园。 大型大型 哦， 有动物。那酒店里我还真没见过有什么动物，顶多养个鸟啊什么的。 来，酒店里边比如说有螨虫。 这算动物吗？你到动物园参观过螨虫？ 哎呀，好恶心好恶心，不要再继续说了。哎呀，这个美美的一个酒店呢，你们说成什么样了？ 这酒店里边有什么动物？ 王大雷，你想想，首先，哎，一看大雷来了，非常热情，管家上来仨， 这服务到位、 啊。这是来自中国的王大雷老师吧？ 呵，普通话真好。 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特地雇的中国人当管家啊！ 您包袱呢？ 包袱？我们带的都是箱子了，我们又不是从农村来，带什么包袱 啊？好好好，行李板， 我们都没说旅行箱。 这个什么吧，您登记了吗？ 不叫 check in 吗？ 不是，你不得有那什么吗？ 办理入住手续。 入住了啊。入住了以后呢，这个管家很神秘。 对， 您小心一点啊。 您可就住这屋？ 他是不是骗子？ 不是每个门都能随便推开的。 这是要 你是说我屋里还是屋外头？ 对， 整个酒店 好， 非常大， 有假门。 嗯， 我们那个门上如果写着别推， 您就拉开。 写着别拉， 就推开。他为什么多写一字？人都直接写推拉，他要反方向写。 哎，这不就有意思吗？ 还有写说大叉子，哎，大叉子，红叉子，您可千万别手贱。 禁止停车的牌子是吧？ 还有呢，我跟您说，哎，不知道您对我们澳大利亚了解不了解啊？ 不了解啊。 啊，那就 这回让你了解了解。 这个里边呢，有的时候啊，有些非常凶猛的东西。 什么里头啊？ 您做好自我的保护。 酒店不负责任啊？哎，什么酒店？ 酒店有责任，您个人也有责任呀。 我有什么责任？ 有的时候啊，能抱您就抱，不能抱千万别伸手。 哎，挠着咬着，与我们无干。 怎么着还有猫似的？ 就说这么多了，祝您好运。 我怎么觉得我不像住酒店，我像探险去了，还祝我好运。 Good luck 嘛。 嗯。 等你进那酒店，你逐渐往里走，你就发现，哎呀，这是狮子呀，这是老虎啊，犀牛啊、 哎、吓我一跳，你刚说的狮子的时候，我说这酒店怎么那么脏啊。 大狮子，那脑袋都这么大个儿，一狮子就在他这个卧房的旁边， 嗯， 搁着一个特别干净的玻璃。哎呀，干净极了，干净的 让我看得跟没有玻璃似的，是吧？ 哎呦，这大 狮 子 跟那儿舔爪子呢。哎，血啊、 这狮子是好几天没吃饭了吧。 王大磊在床上正要就寝的时候， 好，房顶上看那大长寿跟那盘着，哎，那玻璃干净的呀，简直就感觉这摇摇欲坠。这大长寿啊，吐着那大信子两尺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的，哎呀， 一翻身上到狮子那脸这么大个，为什么因为离得近啊？王大磊呢？王大磊，王大磊， 王大磊呢？你看狮子舔舔爪子，洗洗脸，躺这儿很满足的睡着了。 吃完了， 王大磊呢？是肚子也鼓起来了，正往下顺呢。 我俩人分我一个， 不是就是找你，王老师这屋感觉还行吗？ 这不行， 那换一屋，换一屋。 哎， 这个屋呢，祝你好运啊。 什么地方、哎、什么会？ 你没拉灯的时候就看见那个屋里呢有一种绿莹莹的东西， 这 个 是 飘 啊飘 啊 飘, 飘啊飘、 哎，绿豆蝇。这屋里都招苍蝇了是吧？ 等你开灯，好， 一万多苍蝇。 没有。几只饿狼而已 啊！ 笑不打眼看着你， 嚯， 是笑不打眼，是臊不打眼。这狼看我更高兴，我头一回见狼乐。 不是，这有那么句话您知道吗？叫恶磊啊，架不住群狼。 哎呦， 哎呦，这几个狼啊， 你们架得住？ 好家伙，天天爪子，一脸。 这锅里特别的干净，就是你看这狼，这舌头这片红，哈，这片白。 我上火了，这应该吃败火药。 我看得非常清楚。 哎，顺牙。我 给狼看病去了是吧？ 顺牙缝滴瞪血。 可是你感觉是不是特别奇妙，像步入了非洲草原？ 哇，奇妙，多么的危险恐怖！ 您别忘了，那是 有 水晶棺的，有玻璃的。 你说清楚了， 有玻璃的， 就是棺材。 小猪，希望给你多推荐几个房间，酒店一共18个房间呢。 算了吧， 你看的只是这个猛兽间。 哦，有几温柔的没带我去是吧？ 哎呀，这些才惊险的，好像想住这屋都住不上了。 对， 我让给他。 你看，这你因为是王老师过来的，王老师人家专门给你准备的这些屋。 我以为我准备的那些刑法。 人家说了有玻璃窗， 那万一要隔不住呢？ 隔得住。 什么都不会，这年头什么不可能发生？万一那玻璃坏了呢？检查不到位，啪碎了。 哎呀，人家经过测试了，都已经。 对，拿开水烫过了，裂不了。 而且，你以为它没有意义吗？就为了刺激你，感官刺激。 有什么意义啊？ 当然有了。 什么意义？ 比如说，你在犀牛屋。 我就知道我在犀角屋，我在犀牛屋了。 你在犀牛屋，你这床的背后一只大犀牛， 你床的那个前面一个大犀牛， 这好歹比那个狮子老虎强点。 对， 这时候你已经安然入睡了。 俩站岗的 犀牛醒了， 头一个脚一个， 专业的动物培育人员带着孩子们来到了你的这屋里， 对， 给孩子们讲解全球濒危动物的生存现状。 你看看， 我也算一个。 不是，就是赶上了。 怎么连我一块讲解？哎、 讲，你看倒下了，不道德的盗猎行为。 对，你看 一枪扁一个。 犀牛打的我呀、啊？ 不是，就是来偷犀牛角来了。这就是鼓励小朋友们爱动物嘛。 对， 反正你也睡着了。 合着我这回去工作就是当景点的参观展品。 对，这不是小犀牛不没了吗？你就替代一会儿。 嚯， 你鼻子也不小。 那得了吧，我也没脚。 不能啊，那怎么走道啊？ 你背过去躺，谁分得清楚是犀牛是人？ 那谁都分得出来。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智灵，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理，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娱乐72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小花啊，跟自己男朋友说，我生病了，恐怕得买个包了。她男朋友说，你能告诉我这两个事儿之间有什么联系吗？必然联系有吗？小花说，没听说过吗？包治百病啊。她男朋友听完这话转身就出去了，拿了一块砖回来了。小花就问，哎，你拿这块砖干嘛呀？她男朋友说了，你没听说过吗？专治各种疑难杂症。 小兔啊，也不知道从哪儿淘了一个青花的大碗，特别漂亮。呵，有一行字儿，小兔看特高兴，写的是大清乾隆年制，釉色也漂亮，纹理清晰，做工精细，上品。唯一的缺陷呢，它就是看这个几个花瓣颜色比较深，这个下面呢隐隐约约的看见了一个鱼字儿。但是不明白这个什么意思，就找了一个能鉴定的专家帮他看看。这位拿着放大镜一看，这个后边还有字儿，写的是适用于微波炉。 王大磊考完驾照，教练问他，看过《西游记》没？看过，看过。 你还记得孙悟空下山的时候菩提祖师是怎么交代他的吗？菩提祖师哈，让孙悟空不要在别人面前提起他是他师父。哎，这也是我要跟你说的，大雷，不要跟别人说你是跟我学的车。 王大雷当年啊开过一阵出租车，让他最难忘的是拉过这么一位乘客。到地儿了，王大雷刚要开车走，就看这女人在外边喊：“停一下，停一下，师傅，停一下，我钱包忘拿了。”王大雷没办法，人家东西落车上了，赶紧，王大雷没办法，赶紧停下车，把钱包呢递给这女的，再次开车就要走，女的就后边喊：“停一下，停一下，师傅，停一下。”王大雷就问：“又怎么了？”“那什么，我那行李还在您后备箱呢。”“哎呀，没办法呀。”把这行李从后备箱拿出来，这回王大雷松一口气了，开车就走了。就听见后座上有一小女孩说了：“叔叔，您能再等一下吗？我妈马上就能发现我还在车上了。” 杨小柱呢，曾经总结过追女孩的一些经验，他说：“想追一个女孩，每天深夜给她发一条消息，早点睡，最多坚持3年啊，你肯定能成功。要是想跟一女孩分手呢，每天早上给她打一电话。”早点起，最多坚持3个月，你肯定能成功。对感情多不认真啊。王大磊认为女性的思维方式很古怪，你比如说，男人花98块钱买个游戏就是糟蹋钱，女人代购一个2000块钱的包包是为了省钱。那天杨柱跟我说，如果是前男友突然频繁的进入你的空间，请你别想太多，可能是他有一个手欠的现女友。王大磊那天总结跟女朋友吵架的时候，什么是聪明的做法，什么是睿智的决定，我们就问他有什么不一样啊？聪明和睿智，聪明就是能够在跟女朋友吵架的时候瞬间看穿他逻辑论证上的矛盾和谬误，然后加以反击。那睿智呢？睿智就是闭上嘴。大街快乐事，上面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公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心能否平静，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心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 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个海参行家尹总，尹总你好。 周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哎，那以往呢，我们北广平台呢，各种的海参品牌真的是非常多哈，没有我们的会员没买过我们的海参产品的。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纯粹是有身份的海参。 哎，实际上这个有身份，很多会员可能就是在头脑当中画魂了啊，说什么身份啊？告诉大家，现在我们受欢迎的是什么呢？是辽参，对吧？ 对。 但是您平时吃的是辽参吗？是真辽参吗？各位，但是今天真的真辽参来到了北广购物。 对，因为今天这个辽参的话呢，它有绿色食品认证， 对， 有机产品认证， 对， 以及有辽参专业认证的正宗辽参。 没错。 那么这个三个认证及一身的辽参，我在平台上真的是没推荐过， 对， 这是第一次哈， 非常难得啊。实际上这个三个身份代表的就是我们整个大家关心的各个问题啊。第一个，首先说这个参种的问题，为什么要吃真辽参啊？因为真辽参的营养更好啊， 是 对吧？那么有一个数据跟各位分享一下，那棒槌岛呢，今天我们能的获得的是真辽参这样的一个认证。那第二个，绿色食品大家都知道更安全，有机食品更安全。 对，这就是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有身份的海参。 哎，没错， 就是棒槌岛的辽参。 是。 那实际上我再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您买蔬菜的时候，有些人呢追求健康、追求品质的话呢，人家会买有机蔬菜， 当然 什么绿色蔬菜等等的哈。它比一般的蔬菜可能要贵，但是它好吃，而且呢要有营养又安全。 没错。 那今天这个海参呢就是这样的，它不是一般的参啊， 哎， 它是有绿色食品认证的、有机产品认证的，以及有辽参专业认证的这样的正宗辽参。 对， 来尝一尝吧。可能说了，哎呦，这样的海参得多贵呀、今天这个海参呢在市面上确实挺贵啊， 是， 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应该说是百姓价格，您是可以接受的。 没错， 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主品呢是40头，那么也就是40根海参啊。它是多大呢？是30克左右。而且我们要跟大家点名，就是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85%。 很多的会员可能一听到固形物啊，直接的说我头脑说没有什么概念，固形物什么意思？ 从来我也没说过。 告诉大家啊，就是您可以粗浅的理解为什么呢？多少海参，多少水。 对啊，所以这事儿我们一定要强调哈，30克左右的这样的参，但是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85%。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再给大家30袋海参伴侣的调味汁儿。 哎 啊， 说到这个伴侣的调味汁儿呢，实际上啊就是那种爆汁口味的、 对， 平时呢大连老百姓怎么吃棒槌岛的这个海参呢？早上起来空腹，你想啊，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之后，每天早上不空腹吃该海参就觉得少点什么似的啊， 每天一 根。然后越是高端的食材，我推荐的越是最朴素的一个吃法，淋上我们这个海参伴侣调味汁儿，海参 Q 弹的口感，然后爆汁儿口味的一个鲜甜鲜美，真的是非常的棒啊，绝配。 那实际上这个组合呢，在市面上要小3000了， 没错， 直说吧，小3000。那今天我们的价格是888，888，然后呢，和每一根也就是20几块钱、 对， 那么您吃到的关键是绿色食品认证、有机产品认证以及辽参专业认证的这样的正宗的辽参啊， 是 啊，非常难得，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如果您订上的话，您得到的是它的提货券。 哎， 什么时候想吃了，打个电话，直接新鲜的海参送到您家， 对，免费配送到府。 对，我觉得今天这个组合您真的是一个不二的选择、 没错。 好，今天为大家准备呢是40头，也就是40根40头海参呐、另外呢还要赠给大家呢就是30袋海参伴侣的调味汁啊。另外呢我要跟大家特别的要强调一下，今天这个海参大奖的是30克左右这样的大参，但是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85%。那么市场价呢，这个组合要小3000，但今天我们的价格是888，您就可以拿回家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街上听一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承高速出京方向望河桥到黄岗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19到30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增多，还有雷阵雨天气，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带路程，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七十 二变， 晚来房 有你有我 在路旁街坊，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钻，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雷。 小品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学。哎，咱们吃什么去？ 就在食堂吃吧。 哎呀，多没意思呀！外面吃去吧。 食堂新开了一个窗口，是清代窗口。 啊，我知道你为什么去食堂了，因为你能碰见那个他，是不是？ 万一呢？ 你能不能主动点？ 哒哒哒哒哒！ 你算过没有？到底有几个人谈完恋爱可以结婚呀？ 啊，大学的成功率是4%，我研究过。 你肯定是在那个96%里。走吧走吧， 走吧，就满足你这个要求，外面吃去。 这儿吧， 环境还行， 我觉得还可以， 还有免费的无线网， 这串特别香。 来吧来吧来吧， 你不是最爱吃那个？ 时间快点吧，点发 鱿鱼须子吗？哦，好多人呢，快快快快，我站上了。 哦，我以为你都站上料了呢。 二位同学， 哎， 这个你们这儿有人吗？ 没有人，就我们两个人。 咱能拼一下吗？ 拼吧。 行吧，那就跟你拼了。 啊，不好意思啊，因为这个实在是太紧张了。 是，这座真是。 我的工作又很忙啊。 哦。 下午还有个生意要谈。实在不好意思，所以就得咱这儿，咱们简单的啊，我着急，好吧？ 好好好 啊，没关系，没关系。 啊、 这样，二位，要不然今天吃什么算我的，好不好？ 哎，别客气 啊！ 哎呀，这没有什么，对于我来说，这个不算什么，这是简单的工作餐，这点钱也不算什么，简单吃一下，好不好？ 不好不好，这样 吃什么？来来来来，点点点，算算，别客气，别客气， 别别别，还是我们自己花钱吧。 别别别， 不好意思的，怪。 你看，我占用了你们的地方，这地方本来你们先占下的。 还没事儿， 这我要占出来这其中一角。是吧？ 那什么，我已经点了这四样了，你快记上吧。 哎，这算我的，算我的，算我的。 哎， 加个腰子吧。 才4样啊！哦，刚才没有腰子是吧？啊，加俩，加俩。 哎，跟你说，今天我看见衣服特好看，我想买。我生活费剩的不多了。 您看上什么衣服了？ 啊， 没有，他跟我说话呢。 我知道，我知道。啊，咱们坐着就是有缘，可以一块聊聊。因为我认识很多朋友做服装的啊。 哦。 你要看上衣服的话，很简单，到这去就拿。 是吗？那我跟你说说，就是一种蓝里面有那个浅蓝，浅蓝里面有发白，然后那个一团一团一团。 您看着一万花筒是吗？ 不是 还一坨一坨， 他是说 扎染的衣裳， 一团的。不是，那听说特别贵。 哎，不算什么，没有多少钱。哎，我朋友做这个，我听说可能一件才几千块钱吧。 啊， 你如果喜欢，哪天我带你去看看。啊，全是算我送你的， 算了， 咱们头一回见面吧，就算是有缘。 我们也不是去那种专业的服装的4S店买去。 服装也没有4S店， 不是， 他们都是私人的会所，不是4S店。 啊， 一看您不经常出门是吧？ 不是我， 啊、 我们 还是这位女同学好啊。 我也不好意思收您礼物 啊。我没说是礼物啊，我就是说只当咱们交个朋友是吧？ 哎呦， 你就拿走，先穿着试穿，好不好？啊，我看你这个身材很好，穿这个服装一定是很漂亮。 哎，你点的鱿鱼须子来了，你快吃那须子。 你的须子是？ 怎么光吃鱿鱼须子？来，你个扇贝啊！ 哎呀， 来点海鲜啊，虾，对啊， 我们还就爱吃虾。 哪天我请你们吃一回好的，吃一回龙虾怎么样？ 哎呦，龙虾，那龙虾都是专业的4S店才能吃到龙虾呢。 4S店的龙虾好像是小龙虾吧？我们说的是大龙虾，那都是会所朋友开的。 真是让您见笑了啊！ 哎呦，这不算什么。这我都吃的够不够的了，他们请我去多少回我都不想去，哪天去咱们算品尝。 我看您年纪也不大呀是吗？ 你今年有40？ 26。 26啊， 像40的吗？ 不是，我也没见过 4S 店的人，所以我不知道您到底多大岁数。 我也不是 4S 店的人啊，会所 那您是自己创业吗？ 哎呦，来不及创了啊，上一辈已经创下了。 哎呦，那您是开 4S 店的吗？ 我也不是开 4S 店。 谁去跑你那儿来了？ 啊，瞅瞅什么股票、房地产呐？ 哎呦， 这个当然了，这也花不了家里几个钱。 听说现在有一个股窜特快，叫什么？ 对，因为关键是这个东西，我有一种这个成功的感受，而且有那种刺激，你知道吗？ 过山车。 对，因为股票唰就上，唰就下来了。 哎，那你说看坐过山车了？哎，过山车你坐的最喜欢的是哪种？ 过山车是吧？ 是那个柔柔软软。 那个吃东西，吃东西。 吃西子，吃西子。 哈， 咱们留个微信吧，互相加一下，好不好？ 哈哈哈。 这认识个朋友嘛。你们认识我，你们不讨厌吧？ 不，您是社会上的人，我们 不，我也是这个融入过学校生活的人。 是，你是哪个大学毕的？ 啊，我是这个英国一个大学，您不太知道哈。 真的呀？ 啊，脚趾头这个谁说的大学？ 哦，脚趾头那个大学。 脚趾头大学？ 脚趾 头这边的大学 啊？直接盖大学？ 直接盖大学？直接盖？ 是拿剪刀剪的那个脚？ 这是世界 脚？ 我上回有一种脚趾甲的那个特好用，你说就一下。 脚趾甲的吗？ 也可以叫啊。 有劲儿吗？ 二位， 咱先扫个微信吧。 这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富双带。 双带，双卡 啊！对，啊，他就是那个副双卡双带。 我这手机倒是双卡双带的。 哦， 哎，不是好多排行榜吗？ 对， 家族是不是也在榜上啊？ 没有，我 榜上没榜上， 没榜上， 没榜上。 我们家族很自由的啊。 哎， 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冒昧的问一下，你是不是跟那个娱乐界的一些明星也经常有些过往来往？然后 有没有瓜葛？ 对，有时候你是不是特别爱微信上、微博上发一些针对他的言论啊？ 不，我们不。 有的你会写谁蹭毯子，谁蹭被子？ 他们也没那么痒痒，他们也不用老蹭，是吧？那个头次见面，咱们聊这么投机啊，也没有什么可送给二位的。来，这两张卡二位拿着啊。 哎呦，这是你们4S店的洗车卡？ 打折卡？ 啊，也不是，消费卡啊。到什么地方你们可以随便刷啊。 啊？ 啊，当然主卡是我的。 刷你的卡？ 可以的啊。 你们是有钱的，我们是可以刷。 没钱可以，但可以说取不出现钱，但你们可以刷啊。主卡 那这是信用卡了 啊？对，当然是副卡啊，主卡是我的，当然我也没有女朋友。 你不会对谁都这样吧？ 不， 怎么了？你坐车来的？ 我是开车来的。今儿我就说我这个否认。 你这蹄子好利索 啊！对，我练过。 能再快点吗？ 不， 再快！ 不， 再快的 也就到这儿了。 咱们都已经加到微信了，那就有什么事儿微信聊吧。 好的。 哎呀，回头吧，回头看着前面的路吧，至于吗你？ 其实你要说，作为一个女的哈，不梦想嫁到一个很有钱的人也是瞎话，你觉得呢？ 你的微信。 哎，我来。哎，你看，他说要带我逛街呢，他要带我去公园呢，你看。 哎，他们老跟你说，你看我这儿。所有图片都看不了了，他就把我 扫你一下，就是为了跟你客气客气，知道吧？ 哦， 最近不？ 他是醉翁之意不在你。 哦，在酒啊？ 嗯，人家跟他约了啊。嗯，那我过上幸福的生活也不会忘了你的。嗯，到时候我会到了出国给你买面膜呀、给你带点好化妆品呢。 行了行了行了，你出国了，你就过好生活，就给我带个面膜化妆品呢。算了吧，别捣乱了。 以后我住上那个两层三层带阳台的有花园的那种房子，微信上微博上挑衅明星的时候你要站在我这边哦。然后呢，我开着一个车去 4S 店去修理的时候呢， 咱们先上课吧好不好？ 三个月后，你好。 哎呀， 嘿，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呦呦，哎呦，你看月时间我迟到了，不好意思啊，这个 讨厌。 哎呀，别这样，你看我也不是故意的。 哎，怎么没开车呀今天？ 啊，我车开了，我是在来你的路上，因为着急。哎呦，赶路，我那路虎不是跟人撞了吗？让交警给拖走了。哎呦，所以没办法，我这打一黑车，这不来找你了。 谨慎呢你、啊、 我打一摩的，这不来找你来了吗？ 我跟你说，这车以后就不光是你的车了。 哦， 注意点啊。 哦，是是是，倒是要没收那车来着，说是 啊哈，还给咱家车给你的车给没收了。 我跟你说，那车呀，因为当时朋友送的，因为是进口的，手续不是特全。嗨，没关系没关系，你喜欢再给你买俩都没问题。哎，我还想问你事儿呢。 嗯， 哎，你现在这个存款还有多少啊？ 也就是四五千的样子吧。 四五千啊？ 嗯， 那能先借我用用吗？ 嗯，行啊。怎么了？你有急事儿啊？ 哦，对，我因为刚才不是跟那个撞了吗？所以我身上没那么多钱了，有一生意得谈，请人吃顿饭。 哦，那就取出来给你吧。 行， 我给你转过去吧。 行，你给我转过来也行啊。你看这么快，哎，嘣一下就到了，你看看。啊， 那走吧，咱们去玩去。 好，玩什么随便啊。 我跟你说呀，我现在那个男朋友，你知道的，咱一块认识的，让他对我情有独钟。他， 我知道，怎么了？ 他说了，等到明年的时候要带我去北极玩呢。我跟你说，我到那儿会给你带点好东西，明信片。然后他说后年呢，我们再去到南极，你放心，我给你带好东西的，我给你带邮票，好不好？多好呀！ 哎，马上就要考试啊，咱们还是好好学习吧。 切，以后还用好好学习吗？ 年纪轻轻的同学， 嗯， 好好读书是最重要的。 嗯， 社会上的人怎么就能够那么轻易的就相信呢？ 嗯， 现在钱丢了，人找不到了，才意识到自己吃亏上当了。 嗯， 别光哭，家长也着急，你也着急，老师也着急。把具体情况从头到脚写清楚了，然后我们一定帮您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个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那明年北极的事儿呢？ 明年北极啊，你先看看眼前着急这事儿吧。 刚才我们说这个事儿是个实事啊，就在浙江永康，23岁的男青年吕某，虽然只有小学文凭，但一见面他就给姑娘送银行卡，还自称有豪车豪宅，家里经营酒店网吧。靠着简单的几招，吕某不仅骗了3名女大学生数万元钱，其中2个人还升级成了他的女朋友。 经过调查，吕某非但不是富二代，而且呢还有累累的前科。2011年，吕某3进宫，因强奸、敲诈、诈骗再一次入狱。现在这个吕某，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那个，我那 4S 店还有戏吗？ 盗贼驻颜有术，专入学校作案，落网之后嘲讽民警不会保养。 站住！站住！ 叫我呢？ 可不叫你呢吗？ 我这是正拍这个，你没看见你？ 你抽自己嘴巴就配什么的？ 精花素，精花素。 你干什么就王伟？你是干什么的？ 我学生啊。 你再说。 我学生。 你是学生 啊？ 我看你就不像学生。我告诉你说，我盯了你不是一天半天。 大爷，干嘛呀？那么激动？ 我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 哎， 有什么问题？ 你是哪头的啊？ 我 干嘛的？ 我跟你一头的。 那你把他给摁住了。 你说话也不清楚，这吓着人小姑娘是不是？ 我是男的。 什么？ 我是男的。 男女你都没分清楚吧？ 男的呀。 他这是男扮女装， 这半面皮。 我没扮。 你没扮。 我没扮。 你看你这眼睛也不怎么样。 我这头发稍微长点， 我 就校规我没影响啊。 我盯了你好几天了， 你这个人鬼鬼祟祟，出入的时候有问题 没有？ 什么事儿净私带东西？原来没有拿进去，你出来的时候怎么都个东西 啊？ 你这有问题。 同学让我处理的，我也不愿意。 让你处理的 啊？ 那你怎么舔着舔来处理了呀？ 认识人多吗？ 对， 一个戏要处理一个，你算算咱们 叫多少戏？你就别瞎话 了。你先算咱们堆。 我告诉你说，我为什么能干这个保安，就是因为我这个眼睛这个独到。 眼睛有个独刀， 他说他眼睛独到， 谁下的独刀啊？ 他这个说话有点口音啊。 你个治啊得！ 什么叫治？我治你！ 哎哎，干嘛干嘛干嘛 干嘛？ 都是同学干嘛？ 你叫谁呢？你别骗 我 了！ 我别动！ 就你这个岁数， 我摄影系的，别动啊！摄影系的，我跟你说， 摄影系 的， 摄影系没有用。 你摄影系怎么样？ 对，没有器材也白搭。 我照你啊！ 你照我？你有没有照妖镜？ 干嘛，大爷？ 干嘛呀？ 哎， 行行，差不多行了， 咱们报警。 别报警，别 叫警察。 别学学校，这地址所在，你干嘛？ 你拿我当庙了？ 你上哪打？你报什么警？ 什么 学校影响好不好？ 那报警。 那想不想我学校领导怎么想？别， 警察来了。 别，哎， 怎么回事？ 警察同志，他有问题呀、 啊！您看我这样，人是个坏人吗？ 他有什么问题？ 我是个大学生。 哎，你怎么这个口音？他，我盯了他好几天了。我跟你说，我跟你反映过，我们这有人报案丢东西。 我哪？ 他进这个教学楼里啊，没事老拿好多东西出来， 哦、 而且他不是我们学校的，鬼鬼祟祟。 不是我学生， 是不是盗窃？ 您看我这样像坏人吗？ 这个、 我看你这模样，你这个小姑娘啊。 真的男的 啊？怎么还是男的？ 我们这里有证据，有视频，您看一看就知道了。 这位大爷说你拿东西， 我帮学校搬教具，怎么了？ 那个、警察同志，我不是大爷，我这个岁数还到不了你大爷。 谁大爷？我看着你，这个 顶多叫大哥。 我先走了。干嘛干嘛干嘛？ 你上哪里去？ 大爷， 你怎么叫你打哪儿去？我是你大爷。 走吧。 你看你那一脸的大皱纹子。 大皱纹子。 你看你， 我没有蚊子， 满脸的抬头纹，俩大眼袋。 我跟您说，警察同志， 哎，哥，对对，大哥，这他说的还真有。 有不有？他是个犯罪分子啊！ 我这 他不能顾及我这好人的长相、啊。 咱们一把说一把，我这个人就是实事求是。 风吹日晒，你多弄点面膜，这个补补水啊，你的纹路就轻了很多。 我哪儿弄什么？ 大爷变大叔是有可能的。 你还教育起我来了？ 别说那么多了，走上局子里说去吧。走，走一趟。 死了你！ 我一 走吧你， 快点！ 爷爷呀， 叫爷爷了吧？ 您看，我是一个穿白衬衫的同学。 等会儿， 把我带这儿了。 等会儿，你是个同学，干嘛强调穿白衬衫？ 这跟你衬衫有什么关系？ 表明我这是纯洁的同学。 哎呀，你太缺乏常识了。我们从不以貌取人，知道吗？我们是通过你的行为，通过有力的证据。才对你进行这种审讯的， 你就交代吧，我们都有证据。 我们是重证据不重口供。 您看这都两天了，审我这也不让睡觉，这 谁不让你睡觉了？ 啊，你不睡觉，我们不也跟着 审完了一晚上审，你这审这对皮肤好吗？你想过没有？这美容觉不睡了呀？ 你还想睡美容觉？你先美美你的心灵吧，啊，什么行为？ 我没问题，我觉得你们才有问题。 我们有什么问题？ 你看你们一个个的面容憔悴，你看你 还不跟你熬夜熬的？ 你看你的眼部的保养，你得注意了。你看现在这么紧张的节奏，你们这工作又不定时定点的，老熬夜，眼部那块衰老的多厉害。周围那个，下眼眶骨， 小张， 上眼眶骨， 我有这问题吗？ 你别说，真有，确实是。 斑。光子，你美肤一下啊！ 雀斑， 光子是美国人， 不是，就是光子嫩肤。你先做一激光，把那斑去了。完了，那不是有一个平油吗？ 平油， 平油就是本市的那个寄信是吧？ 就有一瓶的油。 你下一个，我想你。 咱一把归说啊！ 你呀， 到我了。 你这皮肤还行，但是你这个毛孔太大了。 我比他 你得用用果酸了啊！果酸精华素。你这毛孔，你瞅瞅不收啊？ 我怎么让他收啊？ 哎， 你也都张气儿。 等会儿， 张 口，你怎么叫起我们来了？ 这谁审谁、啊？ 这还没说你呢 啊！ 你的问题，你回去好好想想。 不是 您不，喂，媳妇儿，我是这个有这些问题吗？哎，你那美容卡回去让我用用。 我也买点果酸吧。 大家放心，犯罪分子呢肯定是绳之以法。确实是个实事，广州从化警方抓获一混入多所高校行窃的男性嫌疑人。 这位呢已是奔四的年纪，但是因为精通保养，白白净净，俨然大学生，受审时反训民警：你们个个面容憔悴，20岁像30岁，太不会保养了。民警拿他的证件照一瞧，竟然还有一些小明星相，不知道是不是对自己的容颜太有自信。如此教训令民警大跌眼镜。 这个贼落网之后啊，警方从他租住的酒店里搜出了半嫩的利器、各种护肤品、面膜啊、水杨酸啊等等等等， 微量元素。 他给民警上的美容课，还跟还 我 那我就不往下评论了。我这来一背景配音。 赵队，你说说你这面容的情况。 我的面容还在啊，我们警察靠的是正气跟勇气，面容老成这样呢，也许我是我们一心为民的一个佐证。 赵队说得好， 部长。 那回去我也会保养，放心吧。 赵队适合用这个油性面膜。 SODM。 赵队，你还是没说对。据这个初步统计，嫌犯啊涉嫌12起盗窃案，总共偷盗手机是30多台，案值达到了10多万。而这个嫌犯呢，也是二进宫了，累犯看来呀、要遭到重判。 哎，赵队、李队，我觉得他明明完全可以是卖保养品赚钱，干嘛非得小偷小摸？是不是？他的脸有说服力啊。 有什么说服力？ 而比咱们有说服力。 那跟您坐一块儿，以为您是他上辈儿呢。 上辈儿也有可能啊。 你还是回去好好办案啊。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让你。 切平安，天天快乐，让歌声驱散末日的忧愁，让酒香温暖人们心窝。祝你一路顺心，祝幸福。 条理让的线。